本台直述是有种态度正在全球急速散播，请各位做好准备。 迷迷香港火拍 YouTube 感染世界，即刻订阅迷迷香港 Lean Hong Kong YouTube 频道，即可透过 YouTube 收睇迷迷香港直播、重温及视像专栏。迷迷香港 YouTube 有你管不了。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Jeffrey，浩浩汤汤。 好，欢迎大家回到来第二节的浩浩汤汤。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假如我们可以长生不死。刚才呢在第一节呢我们已经是讲过中国的彭祖啦，在西方呢就是犹太的传说入面呢，圣经呢就是其实在旧约入面讲的，就是这个马士萨拉啦、啊、Methusala 啦。这样呢如果在我们这个所谓这个通俗的戏剧啊文学方面呢，其实原来都很多这些例子的。刚才讲到呢就是荷里活电影入面有套1986年的 Highlander 啦,Cherry 又讲到呢就是日本呢其实都有咁样嘅传说啦，人鱼嘅肉系咪食咗长生不老啊咁样。但有一样嘢呢，哇真系呢个呢可能大家系唔知道一个冷知识。有一套电影就系谭炳文做主角嘅。 谭炳文。 李香琴。啊咁仲有呢欧阳佩珊。 哇。 咁原来呢我 check 返呢係1975年嘅电影。你估佢嗰个电影个名字叫咩呢？叫做游戏人间300年。 哇。 咁哇当时我喺电视度睇，即係几日电视已经返做㗎啦，係咪、我就睇唔晒成套嘅，我係半路中途睇起嘅。哇我当堂而家好多年前啦，即係我眼前为之一亮，我竟然我哋啲咁样嘅粤语残片。啊、竟然會拍一個咁嘅題材喎、佢就講譚炳文呢就係清朝嘅人嚟嘅。但係清朝嘅人呢就唔知點樣呢就幫咗一個神仙啦、就嗰個神仙唔知落難啦咁、樣呢就幫咗佢，就可能唔知咪變一隻狐狸定咩，我開頭我都唔記得咗啦啫。咁但係呢後嚟個神仙呢就俾個願望佢。咁佢哋話想長生不死。咁我得冇問題，咁但你千祈唔好後悔，冇錯啦。我哋成日都咁講，西方有個講法就係話 ，be careful what you ask for， 因為咧佢可能係實現嘅。你唔係驚佢唔實現啊，你係驚佢實現啊。嗱，呢個就係成套戲就講呢樣嘢啦。咁佢就講喺清朝嘅時期，喺鄉下度嚇，咁有個老婆啊咁樣嘅。咁但係嗰啲嘅劇情我已經即係忘記得好多啦。咁但係講個後期咧，就真係咧就所有身邊嘅親人一個一個咁死去。佢啲仔女啊嗰啲孫啊咁樣。咁佢呢就喺嗰度呢都冇意思。佢後嚟變得好有錢嘅。第一段時間又好咩㗎，好老倒落魄嘅。又即係打仗啊又走難啊咁樣㗎。咁就後嚟就講佢就離鄉別井啦，周圍去流浪。咁亦都後嚟經歷呢就係推翻滿清啦，辛亥革命啦咁樣變得民國嘅。咁民國呢佢都識得有啲朋友，但係嗰啲朋友亦都一路睇住佢老一路睇住佢死咁樣啦。咁但係後嚟就講到而家係比較現代啦，咁當然所謂嘅現代最多講到1975年啦，即係嗰陣時係嗰陣時拍嘅。咁講到個後嚟呢就係好有錢，變咗個大商家，但係佢成日都要改變嘅身份嘅。咁大家知道啦，係咪梗係啦，唔可以俾人知㗎嘛，係咪改變身份嘅。咁樣呢佢其中有一幕都好感人嘅，就係又係其實佢死過好多個老婆㗎啦已經。咁但係佢現代嗰度呢一個就你哋都可能唔記得呢個藝員㗎啦，嗰陣時無線有個藝員叫高妙思。咁呢個高妙思呢就係做咗個老婆㗎，其實係佢老友個孫女嚟嘅。咁但係呢佢孫女大下大下就變咗個老婆啦，佢唔會老㗎嘛，係咪。咁但係呢就高妙思呢又係啦，佢就睇住呢自己就一日咁老。但係譚炳文呢就係唔老嘅，咁最後呢就走去學人整容，咁整到鬼五馬六呢就卒之呢就自殺死咗。嗰、個好悲慘嘅嗰、那個。咁亦都有一幕呢當時好大膽㗎喎，就係咩呢講譚炳文呢有時呢即係佢都實在太過無聊太過寂寞呢就去召妓。咁其中有一幕呢就講呢佢召妓嘅時期呢竟然呢見到嗰個妓女呢點解咁面善嘅咁樣。即係原來呢再問清楚一下，原來係佢個唔知咩曾曾曾曾曾孫嚟嘅。 咁 係呀嘩當佢真知道咗個時期呢就即係仲要教訓佢㗎，點解你做啲咁嘅鬧佢呀，即係唔記得快啲叫佢走呀。嘩嗰個呢就係歐陽佩珊嚟嘅。係呀咁亦都又係一個呢就照第二個嚟啦，點知嗰個呢又係佢啲 即係後代嚟嘅，其實係佢都後代嚟嘅，啊又林建明啊，嗰陣時林建明嚟嘅，哇！所以嗰陣時佢好痛苦啦，係嘛？原來一個又係咁，兩個又係咁，係啦，真係陰公啊，歐陽佩珊啊，林建明啊，都係咁樣樣。咁佢後嚟咧講佢咧就成想死，但係想死咧佢就係點樣跳樓啊，點樣咧衝出馬路俾車撞啊，都唔死嘅喎，係嘛？咁樣嘅後嚟咧就係又絕食。但絕食都唔死喎，咁樣咁最尾嘅時期咧，就嗰幕咧就個醫生咧就行開咗啦，佢話咁就個神仙突然間出現翻喎，哇已經冇見三百年，佢話點啊？呢三百年點啊？咁我好痛苦啊，我即係想死啊咁樣。佢話唔得嘅喎，你做咗個願望，我答應咗就係答應咗，我唔會食言。咁譚詠麟咧就話唔得啊，唔得，我想死啊咁樣，成個人喺個病床度彈起咧，套戲就完啦。就定鏡就完啦！哇，你幾犀利啊！粵語片喎、哦，1975年啊！嗱，大家咧，即係而家網上乜都有噶，好似你上去揾下睇下揾唔揾到呢套叫做《遊戲人間三百年》。但另一套咧就新好多嘅，就係2007年嘅一套戲咧，叫做《The Man from Earth》。咁咧就DVD 咧，而家都仲有啲地方可能揾到有得賣嘅，不過就唔容易。咁我睇過嚟咧，拍得非常之好，佢個。即係劇本咧就係一個科幻作家寫嘅嚇 ，Jerome Bixby 啦，唔係一個好出名嘅科幻作家，但係都有少少名氣。咁但係佢呢個劇本真係寫得非常好嘅，成套戲咧就喺一間屋一個客廳入面，大概十個人左右啦，係咪十一二個啦，係咁傾偈，傾足個半鐘頭啊！但係唔悶嘅，一啲都唔明，中間有少少嘢發生啦，但係即係好少嘢發生嘅，全部都係一個咁樣傾。啊、有少少似咩呢就是一套經典嘅電影就是、叫十二怒漢如果大家未睇呢、啊、我都有冇睇過 坐喺度傾 ,12 Angry Men 啊有冇睇過啊你一定要睇啊。 唔係才哥講 過。係啊係啊呢個亨利方達啊真方達嘅老豆啊。12 Angry Men 啊呢度一定要睇啊即係如果你愛好電影嘅。一班仲係男人添喎係冇女人嘅。一班咁嘅男人坐喺一間房度就係、是、嗰個陪審團。啊因為落大雨又唔走得咁樣呢就話你又決定呢究竟嗰個人被告有冇罪。咁就係傾佢有冇罪咁就傾個半鐘但係一啲都唔悶嘅呢啲先至做電影㗎嘛係咪嗱咁呢套呢其實好似嘅 The Man from Earth 即、啊、係、就是、香港叫地球不死人佢就係講呢就呢、是、一個男人呢又係原來佢已經萬幾年前出世仲唔關張佢已經由萬幾年前一路活到今天 睇住人類嘅演化 冇錯啦咁其中有啲好有趣嘅 咁佢應該唔係人嚟喎 佢係人嚟喎但佢唔知點解天生異品㗎喎。 原始人開始進 化。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差唔多啦但其實萬幾年前呢都同而家人都唔差好遠㗎啦都已經係現代人嚟㗎啦。咁但係其實入面有啲驚訝嘅地方呢我就唔劇透啦費事破壞大家嘅趣味大家去攞嚟睇啦係咪好啦咁但係呢其實呢就真係講返我哋即係可唔可以長生不死呢我自己對呢個問題呢就好細個已經係好有興趣㗎啦。咁所以我都係嘗試揾啲書嚟睇嘅。咁但係當然呢就留意呢度有幾個層次即係個概念有少少唔同嘅。嗱一個呢就係、是、叫做 longevity 啫就係、是、即係長壽。咁但係長壽呢其實大部分人都梗係追求長壽啦但當然呢個個都會即刻有一個補充就係話梗係希望健健康康嘅長壽啦。 咁 嘅。臨尾幾廿年都孭住個藥煲瞓喺床度或者嗰啲長壽就唔好要啦情願唔要好要啦咁樣啦係咪咁所以呢呢個第一點啦就是、長壽。所以我哋頭先阿 Jerry 講佢有壽星功呢樣嘢啦係咪即係代表長壽啊。咁好多人就話呢個耳朵呢、這個 有 幾長嘅長壽啦所以彭草嗰啲相呢度通常都好長㗎係咪有啲人話人中長嘅長壽嗰啲梗係真係呃人㗎啦係咪好啦。但另外一個呢就係、是、真係叫做喺科幻小說或者嗰啲叫做幻想小說呢 ,fantasy 呢或者 science fiction 呢有一個 term 嘅就叫做回春。啊就叫 rejuvenation 啦、啊、你知 juvenile 呢個字即係解好青春啦即係少年啦係咪小朋友即係少年啦咁、樣啊但佢 rejuvenate 呢其實即係話呢就回春啦咁、回春嚟講呢當然而家嚟講我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行業啦你知道而家出去啦唔使出去啊你喺屋企呢都已經係不斷扭開個公仔箱呢嗰啲廣告呢嗰啲咁樣嘅你唔講我唔講邊個知道我嘅秘密或者我係永遠都係25歲或者哇我哋可唔可以將個即係 turn the clock back 呢可唔可以將個時間倒轉呢而家呢啲人已經講到呢乜嘢都夠膽講即係講得誇張啲呢即係難聽啲呢係口硬無恥到乜嘢都有夠膽講㗎喇。即係話你食啲藥可以變返三歲㗎爭啲未講呢句㗎啫。不因為冇人想返返到三歲㗎嘛係咪即係而家呢即係當然啦喺而家呢個資本主義生活社會嚟講呢其實即係廣告作虛假陳述呢樣嘢究竟有咩法例監管呢我都拗晒頭㗎。老實講我就好背呀呢方面。點解啲人可以即係講乜都得㗎似乎係咪我真係唔知。咁但係所以呢回春呢你唔好話以前就科幻小說 但係近呢幾十年呢已經直情就係我哋嘅現實入面鋪天蓋地，你一出街嗰啲咁巴士上面嘅廣告啊，周圍嗰啲巨型廣告牌啊，電視廣告啊乜嘢呢，全部都係講緊回春㗎嘛，係咪咁就有幾真呢，咁我唔敢講，但係事實亦都呢，因為而家我哋係 科技同埋科技醫學進步咗， 即係、就是、我哋營養好咗啦、我哋嘅生活環境啦、優越咗啦，咁係真嘅。講真，我好記得我細個嘅時期返鄉下探親呢，返到去咁話屋企人就介紹呢個乜乜咁樣，咁我一睇佢，嘩，成個都好似最少六七十歲嘅拜公啦，有啲拜婆咁樣。但係心咪傾下傾下先知，我計條數唔係喎，佢冇量咁大。問下阿爸阿媽佢講幾多歲啊？咁、哦、四廿零嘅啫咁。真係㗎，你唔知道呢，其實鄉下好多人呢四十零五十歲呢就等於好似六七十歲咁嘅樣㗎。咁其實一個原來一個真係最重要嘅呢，真係入唔到你唔信嘅，即係唔係話淨係嗰啲廣告嗰啲宣傳嘅，就真係 UV 其實係真係好損害，即係我哋個身體嘅細胞啊，係老化嘅 UV。 我發覺啲同事咧，嗰啲尤其是年資內嗰啲咧，睇落個樣子都老啲喎。 係咪啊？唔會再啊！ 曬得多， 係曬得多啊！咁有時鄉下，鄉下真係丁天丁地耕田嗰啲，日曬夜曬嘅嘛，佢哋都冇呢個咁嘅防曬嘅意識，又唔係完全冇咁啊，最多咪戴啲闊邊帽啊咁樣啦。但有時都曬，佢又唔會搽嗰啲咁樣嘅 sunblock 啊嗰啲咁啦，係嘛？又唔會搽 face cream 啊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其實唔係話好耐㗎咋，而家講緊即係我細個嗰陣時都係幾廿年。前啫，唔係幾百年前嚇，幾廿年前咧，其實或者甚至而家世界上仲有好多地方，啲農村嘅地方咧，真係好多人咧係好快就蒼老嘅，即係四十零歲嘅女人咧，就好似今日嗰啲咧，有啲六十歲睇上嚟仲後生過，係 啊， 嚇、啊，即係鄉下嗰啲四十歲嘅，咁所以呢樣嘢咧，即係回春呢樣嘢咧，其實都已經開始係發生緊啦嚇，即係當然你話你譬如六十歲，我而家變翻二十歲，咁梗係冇可能啦。即係以我哋而家，雖然咧，我哋有好多技術，咁啊好多技術呢樣嘢咧，其實即係回春同埋呢個 longevity 咧，其實兩樣嘢都幾相關嘅。咁我嗰時睇書咧，就睇好多呢啲咁嘅似是而非嘅理論啦，即係有啲係 science， 有啲係 pseudo science 啦，偽科學啦，扮 科 扮㗎。咁譬如我記得好細個時已經講係，譬如血清啦。吓、啊，即系唔知点样，你将啲血液抽出嚟，咁啊攞咗啲血清，然后点样打翻入去咁样啦。 嗰啲咁似之前出事嗰单嘢嘅， 好多年前系啊，冇错啦。但系其实而家我讲紧好多年前，真系起码三四十年前，我睇啲书咧， 讲而家有人够胆， 已经系讲紧呢样嘢啦。咁然后后嚟咧，我又睇到嗰啲就系讲呢个羊胎素啦。 啊，系。 啊，或者咩胎盤素啦，即我好早亦都知道咧，當時就話原來瑞士喺呢方面咧就係、是、世界上首屈一指嘅，嚇、啊，即係瑞士嗰度呢啲即係呢啲深山雪山入面啲秘密嗰啲醫生咁樣啦，係嘛？可能即係收你瑞士銀行嗰啲錢俾曬我，咁我就將你嘅 啊個秘密基地 係啦，咁啊用一啲即係哇，即係先進到不得了個科技， 可能做緊啲秘密實驗添 啊，係啦，咁樣咧即係羊胎素，咁啊卒之咪出咗好似呢個 Resident Evil 嗰啲咁樣嘅喪屍咯， 係嘛？爬出嚟咬人啦， 係、Resident Evil 中文叫咩？叫生化危機。生化危機嘅大前提就係咁嘅啫嘛，咪就係嗰啲咁樣嘅咩生物科技嘅研究美容嘅，咁卒之出咗事咪出住呢啲咁嘅喪屍咯，係嘛？都好難講唔會發生嘅呢樣嘢嚇。咁即係瑞士咧，當時我知道咧，就原來世界上咧就係聖地嚟嘅嚇，即係要搞回春呢樣嘢，啲有錢佬就去到。 醫學美容啊嘛， 係啦，冇錯啦。好啦，咁又有胎盤素啦。咁後嚟咧，我睇好多咧就關於當然亦都係話點解我哋會衰老咧？其實我對衰老呢樣嘢係好有興趣，我純粹從一個科學角度去睇嘅。咁就係話呢，哦，原來呢就係、是、當其時就已經而家都好多年前呢就講嗰啲叫做自由基啦，即係 free radical 啊，即係原來個細胞呢新陳代謝嘅時期呢就會產生一啲呢叫 free radical 嘅嘢啊，就係而家大家要讀過少少 chemistry 先至知道講乜嘢。 而家啲人都知㗎啦，嗰啲咩美容產品嗰啲。 我知你就知個名囉，你咪知個名囉，係啊，咁樣呢但係即係其實係得意㗎，因為其實我哋你記唔記得讀 chemistry 啊，一個呢就係、是、嗰、那個我哋嗰啲鍵呢化學鍵呢 chemical bonding 啦，係咪，一個呢就係離子鍵嘛 ionic bonding 啦，咁嗰啲就一係就陽離子，一係就負離子啦，是不是啊，咁當然 covalent bonding 呢我都唔知道中文叫咩啦，咁但嗰啲呢佢就唔係需要有離子嘅，係咪，即係總之佢外圍嗰啲電子嘅數目大家夾呢就可以變成一個化學鍵一個化合物啦咁樣。咁但我哋知道就係話佢一係呢就係中性嘅，就係、是、一個 atom 啦，或者一個 molecule 就中性啦。好啦，如果佢甩咗個電子或者多咗個電子，咁嗰啲就係陽電子或者陽離子或者係呢個 負離子 啦，陰離子啦。咁但其實 free radical 呢就 唔既唔係陽離子又唔係陰離子喎，佢係另一樣嘢嚟㗎，另一樣嘢嚟㗎，係啊。 究竟 係 咩？ 我而家你叫我解，我一時間都解唔到，要我做再做下功課先。我係明過嚟嘅，但你知而家咁嘅年紀咧，明過又可以唔明㗎嘛，係嘛？即係已經即係幾十年前明過嚟啦，即係自由基呢樣嘢。咁但係自由基就話好破壞性嘅咁樣樣。咁但後嚟講下講下，當然又話講嗰個即係嗰啲 DNA 啊，嗰啲叫 cross linkage 啊咁樣樣啦嚇。即係喺嗰個細胞分裂嘅過程入面啊，又出現咗呢啲咁樣嘅問題啦，係啦，越嚟越短啊，係啦，越嚟越短啊 ，chromosome 越嚟越短啊，咁樣樣啦，好多唔同嘅理論。咁而家我哋更加成日講嘅就係即係都係同個自由基嗰啲有關，就係、是、抗氧化啦，係嘛 ？antioxidant 啦嚇，即係要話樣嘢都話抗氧化嘅咁樣樣。咁但係即係醫學界咧都有啲傳疑嘅，究竟係幾有用咧咁樣樣？ 其實氧化作用係我哋用嚟生存嘅一樣必須嘅嘢，因為咁先有能量去做一個人嘅，即係喺一個人嘅運作嚟 嘅。但其實我最有趣嘅咧，就係話即係以前嚟講咧，好早我都睇有啲理論咧，就係話其實衰老同死亡咧係無可避免嘅。 嗯。 咁咧但係咧，究竟死亡係咪衰老嘅必然結果咧？嗱，呢個你可以咁講，就係、是、因為衰老，就係、是、因為我哋嘅身體咧，原來咧就一路中間嗰個新陳代謝咧，佢必然會係累積咗好多錯誤啊！我哋叫做所謂複製上嘅錯誤 copying error，或者咧有啲毒素或者有啲嘢我哋係排唔到嘅，即係次次都排剩啲嘅咁樣樣喺細胞上面，咁到累積到咁上下嘅時期，你個人一定就會衰老㗎啦，啊啲皺紋一定會出現㗎啦，嗰啲老人斑就一定你㗎啦，咁樣樣係嘛？咁但係呢個係咪到最後就一定係到死亡咧？咁樣嗱，呢個係一個疑問啊。因為另一套理論咧就話死亡咧其實就係我哋嘅 DNA 咧就 program 咗嘅，根本咧就有個即係甚至有啲人半講笑啦，有個叫死亡基因啊嘛。death gene 啊嘛，係嘛？ 即係已經 plan 喺個 你出世嘅時期咧，就已經有個時間表㗎啦。呢個係生物進化入面咧，佢自己一個內在嘅邏輯嚟嘅。因為你而家完全冇死亡嘅話咧，咁你咪同嗰啲後代爭資源咯。 係啊，咪會逼爆地球咯。 逼爆咯，係咪啊？咁你嗰啲後代唔夠資源嘅時期，咁你咪即係唔能夠嚇，即、係一路咁樣繁衍落去。 即係繁殖係冇意思㗎咯。 冇意思啦，係嘛？咁所以佢即係話，其實生物嘅進化咧，或者係不斷推陳出新咧，死亡咧係 necessary。是必然的是需要的。咁所以好多就話其實喺我哋嘅基因入面咧已經係一早 program 咗。咁當然呢個推上啦，暫時科學家都未揾到呢個死亡基因。啊、但係當然你話即係衰老咧，個背後好多嘅原因咧都開始明㗎啦、啊，即係一定係有咁樣，所以一定衰老啦、啊、即係累積嗰啲所謂複製上嘅錯誤啊咁樣樣啦。好啦，咁但係咧，至於你話長生不老咧，就真係咧科學界嚟講，而家咧就覺得係冇可能嘅、啊、即係你話延長壽命咧。就應該有可能，但延長到幾多呢？你是但問一個生物學家咧，都冇人夠膽答到你。即係話嗱，我哋而家一般嗰啲人歲所謂咧，120歲、130歲已經好巴閉啦。咁但係你話即係，但係其實都有啲鼓舞作用嘅，有啲啟發性嘅。即係話，起碼即係自然而然嚟講，佢原來有人可以去到130歲嘅。咁就即係話，如果既然係咁嘅時期，如果我哋用曬我哋啲最新嘅科技、生物上嘅知識，係嘛？咁係咪？有個機會咧，將來人人都可以去到130歲咧。嗱，即係起碼感覺上係咪有啲鼓舞性先？係咪啊？即係起碼有咁嘅例啊嘛。 係有啲進步啊。 冇錯，但係譬如你話啊，人類會唔會以後個個都可以去到500歲咧？咁呢個咧係冇科學家夠膽答你嘅。 嗯。 喂，500歲呢樣嘢完全超乎咗我哋嘅嚇，即係幾即想像啦，亦都冇噶嘛，係嘛？咁但係當然啊，你可以話，如果人類將來嘅一個平均壽命可以去到200歲、300歲、500歲、1000歲嘅時期，會係一個咩景象咧？哇！呢、這個真係當然係一個非常之好嘅科幻小說嘅題材。咁、但可惜咧，到而家為止咧，其實又冇真正一啲出色嘅科幻嘅作品，包括小說同電影咧，係用呢個嚟做題材喎。嚇、啊，即係譬如話啊，原來將來人類平均咧係可以500歲嘅咁樣樣，係嘛？咁啊，當然咧，即刻諗到一個咧嚇，嗱、啊，呢一陣啊 ，Cherry 又話踢爆我啦，又咩啦？死啦！500歲啊！500歲都係對住嗰個老婆係冇悶嚇，500歲都對住你個衰老嚇，500年對住你得唔得啊？咁樣樣係嘛？ 啲人話對到10年都已經好犀利。 係啦，冇錯。咁呢個係大家要諗嘅問題啦，係嘛？好啦，咁但係咧，其實即係不如嗱，而家嚟講咧，我就想兩位咧，你哋發揮下你哋嗰個想像力啦，或者你哋自己買自己啦。其實你會覺得？你認為有兩條問題嘅，你可以嘗試答嘅。一個就係話，你認為幾多歲先至叫做足夠咧、滿足咧？即係或者你如果有選擇嘅嚇，最好即係第二條問題咧，就係話其實你可以長生不死， 咁又會點樣呢？即係會點樣影響你做人呢？咁樣吓咁搵下 Jeffy 答一答先。兩個問題，一個你認為你如果俾你揀係人壽應該係到幾多少你覺得係最好呢？ 我覺得真係答 嗯 差唔多啦。 差唔多 而家 同現在最好保持不變。 你話我自己想幾多歲定係人。 但係唔係喎，我俾少少嘅 background 你先啦，所謂啦。 嗯。 因為人類嘅平均壽命呢真係比起以往嚟講係提升咗好多㗎嘛。 嗯。 係咪呀？當然大家要明白一樣嘢，就係話其實其中一個主要嘅提升呢就係嗰個夭折率大大降低咗。即 係 嗰個 infant mortality rate 呢係低咗好多。以前嚟講我哋個平均壽命點解好多人話講中世紀時期歐洲話其實平均啲人30多歲嘅啫咁喎。吓唔係呀嘛咁你。 生10個仔死咁咁6個咁。 咪就囉咁你咪即係話咁以前冇老人嘅梗係冇可能啦，以前都有老人都有擺公擺婆㗎嘛。咁點解你話平均壽命30幾歲好似好誇張喎咁樣。梗係佢個平均壽命佢計埋嗰個夭折率㗎嘛，咁你一除出嚟就梗係好低啦，係咪？所以呢其實呢你即係嗰個平均壽命係誤導性嘅。即係如果你減咗個夭折率，譬如你當係譬如5歲以下死嗰啲唔計數咁樣，咁你中世紀梗係唔止30幾歲啦，係咪？但係幾多歲呢我唔知，我都冇呢個數據。咁但係平均嚟講呢確實係早死嘅人都係多嘅。咁好易想像啫，因為醫學唔發達啦嘛，衛生環境又差嘛， 病可能就掛 病一病就死㗎啦嘛。咁所以好多人真係40-50歲就死係絕對唔出奇喎。但係並唔表示呢就話古代呢係冇70-80歲嘅人。古代一樣有70-80歲嘅人，只不過個比例上肯定冇今日咁多。 好彩嘅咪70-80歲。 係啊，好彩咪80歲囉，係咪呀？就咁解咋嘛，大家要明白呢樣嘢先。咁所以其實亦都有好多啲專家都講過，佢話人類嘅最高年壽呢其實幾千年嚟甚至可能幾萬年嚟其實都係冇變過嘅。只不過百分比咋嘛。即係話可能北京人嘅時期咁我唔敢講北京人誇張啲。即係話10000年前呢可能亦都有70-80歲。而家亦都有70-80歲，但係呢可能以前呢就10000個人先有一個70-80歲，而家呢可能呢50個人唔使啦，而家差唔多個都70-80歲啦，咁樣樣咁解咋嘛。 我覺得一個物種佢個壽命最近可以去到邊度同佢本身個物種個構造有啲關係。 係啦，冇錯。 即係有啲可能老鼠佢心跳好快嘅，咁但係其實可能佢壽命又短過人好多。 係啦，唔同個動物都唔同㗎。 你嚟龜咁慢，咁所以就 譬如大笨象咁又唔同㗎，係咪？一條魚咁又唔同㗎，係咪？咁所以人呢其實佢係有一個即係差唔多叫做上限。 生物嘅上限。 係啦，每一個生物都有一個即係 roughly 即係可能 有一個上限。 130幾已經好盡啦。 好啦，嗱咁嗰個問題呢就係話我哋而家確實係大部分人呢都有機會去到70-80歲啦，香港肯定係啦，香港女性嘅平均壽命係80幾啦嘛。好似男人都已經過咗8字啦，最新嘅統計數字男人都過埋8字啦，以前男人都係7字頭咋嘛。好啦，咁 Jeffy 你嘅意思就即係點呀？即係話呢個已經係好足夠啦。 係呀，因為我細個真係咁諗過呢個問題嘅。咁我諗我就27歲啦。咁我想其實我啱啱過。 嗯 即係我呢一年呢係已經過咗我嘅我細個所諗住我幾長命嘅。 好唔係嘛。 但係細個會覺得會覺得例如30幾歲已經好老㗎喇。 係呀冇錯。 即係細路仔對個時間嘅概念。 完全唔同嘅。 我上年都係我再我臨27歲之前都咁諗喎，都覺得27歲夠啦。所以呢我想講已經過咗我嘅理想壽命。 嘩好特別喎吓27歲夠咁又唔係咁應該。應該仲有好多嘢。 個人嘅、 啊。當然呢個係啦係啦好個人啦好個人啦。咁即係總之你要覺得而家以人類嘅平均壽命嚟講係咪譬如香港咁其實你應該都好足夠㗎啦。 就係最緊要。我覺得其實長咗命咁其實你到時一樣會覺得唔夠㗎啫。即 係。呢句就有智慧啦係咪即 係。唔係我係啦。 啱啱啱。 不過就其實冇分別啦即係你矮你都覺得自己想長多幾倍命㗎嘛。 啱啱啱。咪呢個咪就係等於我以前我記得啦我入大學嘅時期嘩多嘢做到死。嘩做幾都做唔完嘅我成日同自己講話一日有48小時就好啦。咁但我即刻就已經搏返自己啦。有48小時嗰陣時候你咪又話不如有72小時係咪即係個邏輯嚟講係冇厭足㗎係咪所以即係你嗰句講得冇錯㗎有智慧就係咁解㗎嘛。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即係一個有限數㗎嘛。既然有限數呢你去到個限數你就話你又想多啲嘅啫係咪好啦咁第二個啦咁即係我講如果你變咗長生不死咁點呢 我變咗長生不死我諗我都幾慘喎我真係覺得幾悶喎因為 我覺得咧，如果咧俾我長生不死咧，咁喺呢個世界其實就冇嘅喎，即係坐喺度嘅啫喎。咁係啊，其實可以話去發掘一下啲有趣嘅嘢咯。咁、嗯、但係我會覺得喺個地球度咁，其實嚟嚟去去都係呢間房咁樣啦。咁我覺得冇嘅，我覺得無聊，我可能會去山度坐下。 但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啊，即係其實我將我嘅嘢投射咗落你身上咁解啫。 好啊。 你唔想知道一百年後呢個世界係點咩？你唔想知道五百年後呢個世界係點咩？你唔想知道一千年後呢個世界係點咩？ 嗯，都係人。其實就算原始時代同埋現代，其實都係啲人喺度生活囉。咁可能啲科技會唔同嘅，可能好多嗰啲科幻嗰啲題材嗰啲嘢會實現咗嘅。但係到最尾其實都係一班人喺度相處囉。 係 咁其實我有興趣嘅，我都想知嘅，即係我都睇科幻小說，我覺得唔怪好有趣嘅、嗯。不過就唔關嗰、那個覺得人會幾耐死呀、啊、呢、嗯、樣嘢。 咁所以一個方法呢，科幻小說就講就有咩個咩啦，其實有好多種呢個題材啦。 嗯。 咪就係人造冬眠啦。 嗯。 係咪，我想知道二百年後個世界係點呀，咁我唔夠長命，於是我就走咗去睡覺。係咪，就教個鬧鐘。二百年後叫醒我，咁我咪知道二百年後係點咯。 或者玩 time traveling 咯。 啊，當然啦。咁如果講從科學上嚟講咧，就人造冬眠嘅可能性就高過 time travel 係嘛咁樣樣，冇錯啦。嗯，好，咁我輪到 Cherry 講下啦。 哇，好矛盾喎、啊、呢、這個問題，因為 嗱，首先你認為個 optimum age。 optimum age 我自己冇諗過 optimum， 因為我都係嗰樣睇餸食飯啦。咁、長命啲就梗係可以做多啲嘢啦。 係係係。 短命啲，我做嘅嘢咪要。揀過，即係我會珍惜時間多啲咯。 啱啱 做就係、是、做最想做嘅嘢咯，啲唔係咁想做嗰啲 hea 嘅嘢就唔好做住啦，咁樣咯。 Quality time 係啦，咁、 yeah. 所以好矛盾件事就係、是，如果長命啲，咦，我可以做多啲嘢喎，我可以行勻曬地球每一個角落喎，咁樣睇多啲嘢喎。但係我又覺得咁長命有另一個可能性就係可能會咁、反正大把日子啦 ，hea 下先啦， 係 變咗好頹廢 㗎，係喎，係 喎，好矛盾呢個問題。 嗯。咁所以你即係直情就冇答案啦， 冇答案， 即係話一個幾咩嘅歲數最合適。 我而家都唔知道我自己有幾歲命嘅，都係話唔定，即係今日唔知天日事嘛。 咁但係如果你好似譚炳文咧， 好似譚炳文咁樣，其實我都會去流浪咯，即係去行勻曬地球唔同地方。咁我翻返香港，咁又變咗一百年後嘅香港又唔同咗啦。咁、不過就會真係好孤獨嘅，因為你唔會有一個真正嘅陪伴你嘅人咯，即 係 或者你身邊你遇到嘅人都係稍遜即逝，即係可能識咗佢，你唔夠膽睇住佢老添啊，因為你唔想俾佢知道你係一個長生不死嘅人，所以你好快你可能識咗佢幾年又要離開嗰笪地方啦，又要離開呢班人啦，咁樣咯。 係啦，咁呢個咧其實《地球不死人》入面咧開場就係講呢樣嘢嘅，講呢個男主角咧就喺個大學做大學教授嘅，咁好受歡迎嘅，好多好同事嘅，但係咧佢突然間就話要去第二間大學度，但係就唔話俾人聽去邊度，其實佢就係想呢樣嘢啦，因為佢唔能夠繼續留落去啊嘛，佢留落去嘅時候個個都老，但佢就唔老嘅。係嘛？咁佢又唔想咁樣，咁啊想保留一個美好嘅回憶就算啦、 嗯。 但咁其實咧都係傷感嘅， 係、嘛？ 係啦，好啦，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再探討，假如可以長生不死係點樣樣嘅。